今日经文在创世纪，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侍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侍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侍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侍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撒来苦待他，他就对撒来，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侍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好，跟住落嚟，有请石牧师嘅证道，佢嘅题目系自己救，自己自己救。 顶姊妹主内平安吓，咁啊，愿主咧都带领我哋今天喺度当中咧相聚，同埋咧家中嘅顶姊妹咧都平安。让我们都是今天去思考一个题目，自己 XX 自己救，今天自己填，你喜欢填什么都可以，不过我有我说的那些，你有你想的那些都可以。我们一起祈祷。好，亲爱主，我们多谢你，你的话语宝贵，你给我们藉着亚伯兰他一生的经历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求主你让我们一起去走亚伯兰的路，让我们一起去思考我们走主你的路，求你带领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好，咁啊，今天咧，我哋去到呢个嘅题目啦吓，咁我哋咧都让我哋咧都去有啲嘅重温下，因为咧即系华利克牧师话咧，佢话咧一个教会咧吓全年嘅一个方向主题咧，其实咧每28日咧应该要重温一次嘅。所以咧，我哋今日有少少重温下咧，我哋喺由年头到而家咧一啲嘅少少嘅思考吓，咁就系第一个一定要重温嘅就系咩咧？要记得教会的主题啦，系咪？啊，咁我哋一齐读一次啊嘛，好，一二三，实践使命，装备信徒，系啦，我哋咧要即系嚟紧呢一年里边咧，都喺一齐思考点去喺呢啲地方里面学习吓，实践使命去装备信徒，让我哋咧去行出咧我哋上帝俾我嘅一啲嘅心意。咁当中咧，我哋上次即系好耐之前都讲过，就系有两个好重要嘅诗啦，系咪？仲记唔记得啊？系啦，就系、是。大使命和大诫命，就是咁记得咯。我哋有两个命嘅，一个教会里面我哋有两个很重要的命，就是大使命和大诫命。咁我哋都按住上帝俾我哋心意咧，去活出呢一种嘅上帝俾我哋嘅吩咐。咁特别咧，我哋亦都喺过去嘅节目讲到咧，要行出呢个嘅其中大使命嘅部分咧，就系喺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嘅部分。 咁當中咧，我哋都講到就係、神話俾我聽咧，就係咩啊？你們要去使萬民作主嘅門徒啊，奉父子聖靈嘅名咧，給他們施洗。凡主所吩咐我哋嘅，我哋都要教訓他們遵守。咁我哋咧就要一間教會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使命，就係咧要去培育嚇、每一個弟兄姊妹咧，都願意咧好似門徒一樣嚇、千祈唔好話咧我做基督徒就得噶啦嚇。上帝的心意就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成为一个门徒，一个愿意学效耶稣样式的人，以至活出那种生命。而当我们要去让教会能够去帮助每一个人能够成为门徒的时候，我们之前都思考过，就是有三个重要的过程，一个步骤就是去施洗和教训，这个都是我们一直去思考的。亦都因為咁樣咧，所以喺今年嘅裏邊咧，特別揀咗嘅經文咧，都係比較多啲咧，我哋一齊去思考住咧亞伯蘭，因為我哋話亞伯蘭就係第一位嘅高人啦，第一位咧按住上帝嘅使命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裏邊咧，去見證上帝嘅人。在創世紀裏面第一至到第十一章咧，都係一個整個嘅大嘅角度去睇整個嘅人類歷史，但係當去到第十二章咧。就是從一個微觀的角度，一路咧神就俾我哋見得到，藉著亞伯蘭、以撒、雅各、跟住約瑟等等咧，去開展咗一個上帝揀選嘅民族，去讓我哋咧知道上帝整個救恩整個計劃。所以咧可以咁講，所以聖經裏邊咧，即係真係上帝差遣去到使萬民作成為上帝所愛嘅人咧，其實就係亞伯蘭。所以咧，我哋都會去喺呢一年裏邊咧，都思有好多關於亞伯蘭嘅事情。亞伯蘭的名字就是叫做至高之父，但是之後他會改名成為亞伯拉罕。亞伯拉罕就是多國的父，如何由一個人去產生了一個家族，由一個家族去產生到整個世界的每一個民族，裡面那個如何祝福帶給不同的人呢，就是亞伯蘭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使命。所以我們都去藉著今年思考著他一個屬神有福，一個願意跟隨神的人，怎樣行一條蒙福的路，藉著他行的蒙福的路，都啟發我們怎樣去行在上帝的心意之中。就是這樣，我們一路看了很多亞伯蘭的片段，今天我們都會繼續去看亞伯蘭他的一生。去到今天，我們會看到第十六章的部分，思考到亞伯蘭裡面人生裡面一個很重要另一個的片段。聖經是來自，即是特別我們今天第一個部分，就是第十六章一至到三節。好，我們邀請大家一起再讀一次，好，一、二、三。亞伯蘭的妻子撒來不給他生兒女，撒來有一個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來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亞伯蘭聽從了撒來的話，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來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已經住了十年。係啦，呢段聖經裏邊咧，我哋第一個嘅思考嘅分題就係不能實現的應許。不能實現的應許。上帝是很清楚有一個應許要給亞伯蘭，所以亞伯蘭就是他離開了他自己本來所屬的地方，就是要去到迦南這個地方。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亞伯蘭一早就已經認定了有一個上帝給他的心意。這裡說到就是那時亞伯蘭已經在迦南住了十年了，亞伯蘭就是回應上帝給他的呼召，給他的心意，就是第十二章的部分，一至三節裏面所講的，以至到他離開了而來到迦南的地方。所以當你看回在第十二章，我們剛才說就是特別針對以色列這個民族的歷史發展，就是第十二章開始。第十二章的一至三節就是上帝對亞伯蘭那個成為大國大族的應許。而去到第四節就是講到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他就去了，成為了這個高人。當我去的時候，這裡聖經告訴我們，就是他出哈蘭的時候就是75歲。而上帝給他的應許這裡再一次提及，就是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就是在這個迦南的地方裡面。當我們再去看大小小的圖畫的時候，其實 亞伯蘭蒙受上帝的呼召呢，其實不是只是由哈蘭開始的。如果你看回聖經，你會知道上帝給亞伯蘭的應許呼召呢，是從吾爾開始的。吾爾的地方就是加勒底，吾爾的地方就是加勒底。這個地方呢，就是你都知道，就是我們之前講緊，就是他們要起巴別塔的地方呢，就是這裡附近了。所以某程度上呢，他都好像聖經裡面展現一個圖畫，就是一個呢不是上帝特別喜悅的地方，一個呢很多罪案，很多犯罪的地方一樣，一個拜偶像的地方。上帝就由吾爾裡面去呼召亞伯蘭，跟住由吾爾就離開去到哈蘭。呼召的時間我們不太清楚究竟多少年，但起碼我們知道去到哈蘭之後，就是在他75岁的时候，他再一次蒙上帝跟他讲说话，他就离开了哈兰，就去到迦南地方里面。所以这里圣经里面一开始就讲到，就是这样经历了10年的时间。10年的时间里面，期间都有少少变动的，因为亚伯兰就离开过迦南，即是迦南地，就落了哪里呢？落了下面左下角那个地方叫埃及。待会我们会再提多一点点关于这个事情。但你有个印象，那里吾爾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拜偶像的地方。同时间呢，埃及呢都未必，就是我们会看到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好，我们试一看一看那个图画，就是我们要想一想，就是10年对于你来说，10年是一个长不长短不短的日子了。如果上帝在10年前应承了这件事，如果你到今天都还没收到的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心急，你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喂，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几时才会出现啊？是啊，亚伯兰就是这样等了10年，不是那么简单的等，等有时候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只是等一个晚上，哇，等情侣等一个晚上都已经啰啰挛了。但是这里说人生又有多少个10年呢？多少个10年呢？一个10年就代表一个青春来的了，其实可能是。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原来等是亚伯兰要学的功课。等都是每一个信徒一个很重要学习的功课。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上帝里面常常学习到等呢，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偏离了上帝的心意，待会我们就会再看到。而确实呢，又这么说，就是当我们在等的过程又未见到结果的过程里面呢，我们通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什么呢？会啰啰挛的，会有些东西疑惑的，有些东西在得到和得不到之间很多的矛盾在我们里面。所以正正好就是这个圣经里面一描述到等了这10年的时间，在这个亚伯兰这个家庭里面确实也都带来着一些的困扰。亚伯兰面对他的处境，他失望又失望的等，失望又失望的等，因为神答应过他，就是他在他里面，因为他能够是什么，使万民得福嘛，因为他能够将他的一代有一代咧延续落去，佢期望住咧就上帝应许佢有一个嘅下一代去继承住一个上帝应许好大好大嘅地方，同埋好多好多嘅财宝。佢谂下等系等边个咧？圣经我哋见得到咧，就系包括咗喺第14章嘅时候，佢似乎期望等就系侄儿罗德，因为罗德就系一齐陪伴亚伯兰离开哈兰，而是落到去到迦南地的，就是罗德。罗德这个亲戚似乎是最有可能成为他继承他一切的那一位，但是结果侄儿罗德是什么？离他而去。你有印象吗？当他们在个土地上面争论的时候，亚伯兰就给你选，你选你要哪个土地，他选了去了东面，结果后来就去了所多玛、俄摩拉的地方等等。想着是侄儿罗德，结果又不是。跟着按照我们上次我们提及的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他想着会不会是他的仆人大马士革的以利以谢呢？这个仆人一路跟随着他， 即係甚至乎跟咗好耐嘅日子，係都係一個好忠心嘅人。佢期望係咪佢能夠接受呢一個咧？佢留下落嚟嘅一切咧？但係當然，我哋喺上次第十五章嘅時候見得到，就係以利以謝都唔係。所以你諗下，由十二章諗住要等到一個繼承一切嘅人，一個延續下一代嘅人，唔係十四章嘅羅德，唔係十五章嘅以利以謝，咁仲係邊個咧？嗰個矛盾就係話，神好清楚話，你要本身所生嘅，一定要係你親生嘅，係你直接由你而出嘅嗰一位。既然係咁，點算呢？等咗咁耐，點算呢？好多個矛盾就係，我有冇方法可以能夠做到呢一樣嘢呢？我哋就係咁噶啦，喺個矛盾裏邊，我哋好囉囉攣到一個地步，我哋想揾方法要解決得到。呢個咧都係喺亞伯蘭裏邊咧一路日子裏邊咧經歷嘅嗰種嘅矛盾。佢嘅妻子撒來又如何呢？佢嘅妻子喺而家嘅時間裏邊，佢嘅處境就係佢已經76歲啦。亞伯蘭好清楚佢等乜嘢，就係等從佢而生嘅。但係撒來咧可以等乜嘢咧？佢話失望又失望嘅，唔知等啲乜嘢，唔知等啲乜嘢，係因為喺創世記嘅第十一章已經講到話佢不能生育。呢度11:30話撒來不生育，沒有孩子。喺第十一章已經鋪排咗講到明，就係撒來不生育，沒有孩子。講緊當時佢仲係幾多60多歲，甚至乎再後生啲嘅時間。經歷了很多的日子裏面都不能夠做得到。16:1再一次說是什麼？亞伯蘭的妻子撒來不給他生兒女，不能夠為他帶來他的下一代，他的仔女。即是說很多年前已經知道好像不能夠有下一代，到現在很明顯也都見不到有下一代，正正好確認到撒來是不能夠生育。咁仲等啲咩咧？一個不能夠生育嘅人，佢嘅老公話俾佢聽，佢會由佢喺佢度咧生到一個係從佢而生嘅血肉嘅一個嘅下一代喎。所以呢個女人裏邊都係好多嘅矛盾，好多嘅矛盾。佢嘅信仰嘅矛盾，以至到佢喺第16:2話，撒來對亞伯蘭說：係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一方面，这个撒来是一个同样都对神有一些认识的人，他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掌管一切的，是耶和华使我不能够生育，所以是神去做这件事情。但另外一方面也都显明了一种的，好像对上帝的一种的抱怨一样，是神令到我没得生，是神令到我们没得生。是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一下，原来就是这样，我们面对很多我们等待又等待的时刻，但是有时呢就是未能够实现的时候，我们都想一下，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没方法解决，好像没方法解决的时候，哪一个令到不能够成就这件事？是不是神令到我不能够做得到呢？有时我们都会在那个信仰的矛盾里面呢，不知不觉会抱怨上帝，点解唔得啊？点解仲未能够啊？呢个咧就系有阵时我哋生命里边咧，信耶稣里边咧，都会面对矛盾。信耶稣，神俾应许，不过神要我哋等待应许。喺等待应许嘅时候，我哋就要面对呢种信心嘅矛盾。呢个系我哋每一个认真信耶稣嘅人必然会经历经过嘅事情。今日介绍好多唔同嘅人物俾大家认识，一对嘅宣教士嘅夫妇。这对宣教士的夫妇是我在香港认识的，跟我同工过的一对的夫妇。他们面对一个怎样不能实现的应许，或者一个未曾实现的应许呢？他们、就是、丈夫就是、他自己就是他在读大学的时候，神已经给他一份的感动，就是要去到跟中國人去傳福音，特別講緊佢希望喺中國裏邊去傳福音。 神就俾佢呢份感动去国内里边咧，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上帝所差遣嘅宣教士。于是喺佢大学毕业嘅时候，佢就用咗一年嘅时间吓喺国内里边咧做一啲嘅教会嘅服侍。而佢身边嘅就系佢嘅太太吓，呢个佢嘅太太就系喺佢读紧神学嘅时候咧，就同样咧都领受到上帝有份心意要去向中国人向唱嘅传福音，同样成为宣教士。所以神好微妙，就系让到佢哋两夫妇都睇到同一样嘅使命，一齐走埋一齐。上帝让佢哋咧成为咗夫妇，呢条咪岂唔系蒙福嘅道路咩？一齐愿意去服侍上帝。啊，不过当佢哋知道上帝应许俾佢哋要去做宣教士嘅时候，但系原来嗰个路途都唔系咁顺畅嘅啫。当他们去认定了的时候，他们就一路求问，在他们做传道的时候，开始一路等待着会不会可以能够去到去跟中国人传福音呢？就是这样，结果他们一路等待的过程里面，他们有一次就一路看到上帝告诉他们答案了。上帝告诉他们的答案就是 No。 那即是怎样？你又要我做宣教士，又要我服侍你，但现在你说 No、哦、原来上帝告诉你 No 的是什么呢？不是回中国大陆。那怎么办呢？很多矛盾啊，但是要怎样去解决呢？他们用的方法就是继续等待上帝，继续沉问上帝。于是上帝一路又再告诉他，是啊 No 不是中国，不过过少少。过少少喺边度啊？台湾啊，过少少啊，台湾喎、哦。咁佢好得意啊，即系上帝俾佢嘅感动就系去台湾里边去服侍。不过喺个过程里边，当佢哋去话俾人听，佢哋上帝感动佢哋去台湾做宣教士嘅时候，原来挫折更多。你试下谂一谂，如果今日我哋教会差派一个人去一啲地方，去让人未得之民能够信耶稣，你会拣差派教会差派一个人去台湾，定系差派一个人去中国大陆呢？我哋比较多会拣中国大陆，因为嗰度更多未得之民啊嘛。又或者咁讲，今日我哋会理解台湾咪好多人信耶稣咯，系嘛？台湾一个比较自由嘅地方，应该好多人信耶稣，但系事实上，原来并不是这样，原来在台湾里面呢，很多人拜偶像更多。是啊，你去过台湾你知道他们的偶像众多。所以呢，他们即当他们有上帝感动他们要去台湾去宣教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挫折就是他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差会。差会就是什么呢？当你要去一个外地做宣教士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机构是在背后支持你去帮你铺排，同埋帮你联络住教会里边咧嗰个支援嘅，嗰啲叫差会。原来喺个过程里边，佢哋揾唔到任何一间嘅差会去支持佢哋，因为好多嘅差会都觉得台湾系唔需要宣教士嘅。台湾系一个好比较发达嘅地方，比较自由民主嘅地方，吓系唔应该需要宣教士。又或者佢遇到嘅困难就系有一啲嘅差会就话咩咧？我哋只系接受到咧一些宣教士做一些的基层或者做一些客家人的群体，因为他们觉得那些是需要大一点，因为客家人第一就是，第二就是客家的对面呢，就是对面岸呢，其实很多都是讲客家话的，那可能呢透过这个渠道将福音传给大陆容易一点。所以他们认定呢，就不是就这样去到就是选他们所期待的群体。甚至乎有一些的机构本来他们找到一个差会去帮他们，不过那个差会呢在香港没有我们叫分店，没有办事处。所以呢，而香港呢支持的教会呢通常就是什么呢？希望常常了解到宣教士的状况呢，希望在香港有一个机构，有一个宣教的差会的机构在这里常常可以联系的。但是呢，他找到那个机构呢又没有差会在香港里面。所以一路在个过程里面呢，就是这样了。明明上帝应许要成为宣教士，为什么一直做极都做不到，还没出到工场去到呢？他们等了多久呢？等了超过20年。 两夫妇等了超过20年的时间都还未能够出到工场，直至到这几年终于能够踏上去了。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要等，就是碰壁，就是一直都未做到。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我们要去学习的功课，就是有时候都需要等待上帝开路，等待上帝去用他的方法去显明。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要去学习，就是去等候神的应许，以及我们信仰里面的矛盾之间有时候有些冲突，有些矛盾，有些紧张，但我们能不能够去坚定去信靠神，去等待上帝出手呢？这里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时候我们很想家人信耶稣，但等了家人信耶稣等了一年两年十年都没信耶稣，会不会就代表家人不信耶稣呢？我们在这个矛盾挣扎里面是不是要选放弃呢？我们期望我们的病能够得到医治，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病一直都未能够得到医治。有时候我们很希望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个生活里面能够继续坚持，但是有时候放弃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很想我们的家人永远不死，但是有时候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如愿呢？我们面对我们有时候要考验我们的信心，但我们的行为却呼唤着我们不要用信心啦，用自己的方法啦。我们是不是仍然依靠神，还是靠自己呢？所以这个第一个很重要今天的分题，就是当我们面对不能实现的应许，或者未曾实现的应许，未实现的应许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愿意去坚心去等候神呢？在等候神的过程里面，我们不知不觉可能分有两条路展现在我们眼前。两条路好像差别不是很大，但你留意两条路是有差别。一条就是什么呢？我挂着基督徒的身份去行一条自己的路。一条就是什么？为了神，为了耶稣基督去行一条自己行的路。所以今天第二个的分题就是靠自己好过靠上帝，靠自己是不是好过靠上帝呢？因为我们实在很喜欢靠自己，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什么？自己 exit 自己救。我们很多人都想靠自己的方法去拯救，包括自己的地球自己救，自己的身材要自己救。老实这么说，我自己都很努力去保住我的身段，但你会知道在我来的时候带着的重量，中间经过努力减了重量，但是转头上回来我发觉我救不到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很多东西都是想用自己的方法。所以呢，今天呢，在很多我们在座中的弟兄姊妹的家里面呢，通常有两个伤，你家应该有两个伤，正常啊，即一般来说应该有两个伤。第一个就是首饰伤，是吧？姊妹要草草埋埋好的要首饰伤，这个女士的。男士要什么？工具伤啊，好劲啊！我发现个个男士都有工具伤，所以当我一来到美国有弟兄即刻送了工具箱给我即是确保我懂得自救，是吧？但我告诉你，我工具里面我用了几件工具，就是螺丝批和螺丝批，十字和一字螺丝批，基本上其他工具都没用过，是吧？即我们很想去用自己的方法去自己去救自己去搞定，但有时候有些事情真的不搞不定，所以我们有时候要 call 师傅，是吧？但是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没认真想想，当我们想着靠自己去搞得定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没有好看清楚自己的本相是怎样呢？我们的本相可能是这样的，我们以为我们是超人，我们已经是飞不起那只了，真的的，我们都会这样。但问题我们仍然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仍然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和撒来都同样面对这种信仰挣扎之后，竟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认为真的靠自己好过靠上帝。所以你这段圣经里面见得到，就是撒来就是这样，见到有一个的使女，就是他的使女夏甲 是埃及人，於是就安排了用下甲的方式、安排一個下甲，讓到神的應許能夠成就。他怎樣想呢？你可以想象，就是他沒得生嘛，如果能夠成就應許，就是問題生一定是女人的嘛，是不是？所以他就想辦法，一定要有一個女人出現，讓到能夠生咯，是不是？第二就是亞伯拉罕，上帝告訴他，一定是從你而生的，即是一定要即亞伯拉罕才能夠生到這個的。那怎樣就配對之下，就亞伯拉罕配一個侍女，那就有得生咯。撒來就是這樣，他既然認定了不能夠靠上帝的方式，是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如果我們順服的話，既然上帝不能夠令我生育，那我就順服。但他並不是這樣，他說什麼？他就用自己的方式來做事，他就求、要求、亞伯蘭就跟他的侍女同房，或者可以因他得孩子，藉著這種他自己都沒有把握的方法，希望能夠藉著這樣的方法就能夠做到了。因為在、希伯來人的世界裡面，能夠生到下一代都是一個重要的，是一個呢、顯明了自己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繼承的一個的、角色來的、所以呢他都很希望呢能夠藉著這件事呢能夠去生到這個的下一代，以至到呢在希伯來人的做法就是生到這個之後呢可以納入了是他的，因為這個侍女是他的、所以生到個仔女呢都可以歸了他的名下，是他，但實際上就不是他的血裔、這裡說他就選了一個自己的方式了。我想呢我們再看多一點他這個自己的方式、自己處事的方式裡面有什麼特點我們要留意呢？就是他選了這個下甲，下甲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逃走，所以在之後呢你會發現呢他真的逃走了。第二，他這個是什麼呢？是埃及人。埃及人，這個埃及人是哪裡來的呢？如果你看回第十二章十六節呢，就是法老因這婦人，因為撒來的原因，就厚待亞伯蘭，亞伯蘭得了許多牛、羊、駱駝、公奴、母奴和僕婢。所以這個來自埃及的這個埃及的、人呢，其實是什麼時候來的呢？其實就是在第十二章的時候，當時在迦南地出現了饑荒，出現了饑荒，他們搞不定了，就落了去埃及。在埃及的時候，亞伯蘭為了保護自己，就什麼？說這個老婆是我的親戚，是吧？這個是，但是就是這樣，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況，因為他很微妙的關係，那也真的是他的妹，就是他的。但是那時就是說這樣的方法呢，就希望能夠安全，結果呢神就告訴個法老聽，不是那麼簡單，是他的老婆。於是呢就個法老就是這樣送了一些這樣的東西給他，所以這個侍女呢極大機會就是在這個時候去帶回來的。但是你想一想先，他為什麼落埃及？亞伯蘭落埃及的過程裡面，跟他太太一起落埃及的過程裡面，是因為什麼？因為饑荒。因為饑荒這個問題，他覺得沒辦法解決。因為饑荒這個問題，他覺得上帝 不容許他有足夠的食物，他就這樣呢就落了去。所以他落去埃及這件事情呢，是一件信心不足的事情。聽得明白嗎？這件信心不足的事情的時候，以致到他落了埃及，然後才帶回這個埃及的侍女回來。今天他同樣就是什麼呢？他選了用這個埃及的侍女。他為什麼選這個埃及的侍女啊？是因為他信心不足。再一次重複，跟埃及這個地方有關係，就因為他就選了這個埃及的侍女幫他去延續他的下一代。所以就是這樣，你看得到這裡聖經裡面提到，當他落親埃及地，跟埃及的聯繫都是在他信心不足的時候 就跟埃及这个地方这个人物呢有一些联系。而结果阿伯兰就什么接受了撒来的提议，也都接纳了夏甲为他的妾，听从了撒来的话。结果怎么呢？自己问题是什么？自己够吗？够不够到啊？真是生到啊。夏甲真是生到啊。圣经怎么说呢？去到第四节第六节，我们一起又读一下这段，好吗？一二三。阿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撒来对阿伯兰说：我因你受委，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我中间判断。阿伯兰对撒来说：侍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他就從撒來面前逃走了。如果你留心一路睇翻，去到即係由第一節到第六節裏邊咧，其實有兩個嘅詞語咧係經常出現嘅。有兩個詞語係經常出現嘅。第一個最出現得最多嘅詞語就係咩咧？就係侍女，就係侍女。侍女就講緊係一個佢。在他手下的一个仆婢，一个好像仆人一样，不过这个专负责照顾女主人的。到今天阿伯兰已经与夏甲同房了，是不是帮他生孩子了？但是你看得到夏甲的身份没有因为这样而提升到，仍然被他们看为侍女，所以可以被看为一个好像用一个工具去成就他自己的心意的人。你听得明白吗？好像当夏甲是一个工具一样。所以你发现呢，一至六节呢，他是没有声出的，夏甲。没有权表达自己意愿，得定不得，愿意定不愿意。就是这样，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留意的就是什么呢？当他面对着这个似乎成功的事情的时候，结果就咩咧？佢用世界嘅方式，用自己嘅方式，佢要面对自己方式所带嚟嘅代价。所以似乎系成功，实际系失败。第四节话佢见到自己有人啊，就系讲紧下甲见到自己有人咩啊，就小看他嘅主母。第五节话咩咧？撒来对阿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的侍女就小看我。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二个重复比较多的字就是小看，一种轻视。你没想到撒来用这个方法的时候觉得自己很 OK， 用自己的方法很行，所以用一个这样的方法解决了他一路烦扰的十年的问题，似乎是很 OK， 似乎是很得，似乎很聪明的抉择。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就是其实撒来是小信，显出来他是小信，他的小信换来下甲的小看，看轻了他。弟兄姊妹，原来有时候我们不能够信靠上帝，用自己方法去成就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我们会换来小看。不过我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下甲小看的是谁呢？他轻描睇视的是谁呢？如果按经文来说，应该很直接，就是小看撒来的，因为他藐视他的主母嘛，小看他的主母嘛，即是他的这个就是撒来咯，这个是他主人。不过你主人算得什么？我现在我生到你生不到，是吗？小看撒来，小看撒来的什么呢？他的愚蠢，小看撒来的什么？的小信。当他是小看了撒来的那种对上帝的信的时候，其实最后受亏损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弟兄姊妹，想想如果今天我们面对着我们生活的很多的困难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心显出来说我们是小信的话，你留心周围的人是会小看我们，小看我们都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人家会小看我们的上帝。有一本书就是说的，就是 Your God is so small， 你的神其实很小的。为什么人们会觉得你的神很小呢？因为我们显出我们的神很小。因为你的神很小，所以我们不放这么多信心在这个神上，就信自己多一点。所以当你放这么少信心在这个神上的时候，人家怎会见得到你的神是很厉害呢？你听得明白那个逻辑吗？我们怎样去信，就是让人家见得到我们怎样看这个神。当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怎样信这个神，人家就知道这个神有几可信。所以当我们少信，人家就会少看；当我们少信神，人家就会少看神。我们能不能够在生活里面表现出我们很信神，以致我们被人见得到我们的上帝是很厉害呢？我们的上帝很厉害呢？我经常都讲过，我们回教会那种生活的形态，少少就人家知道你的神有多厉害。最明显的，我经常都说我们回教会准不准时就知道了。回教会你都不准时，譬如十点钟开始，你十点三才来，十点半才来呢，人家知道你的神都不是很厉害的，因为你都不尊重你的神，是吧？你都不会提早预备好见你的神。我们见总统，我们见元首，我们一早到了现场等开始。我们看演唱会是一早到了，就希望每一秒都不蚀底。但如果我们见神是迟到无所谓了，你的神有多大呢？所以今天第二个重点就是，当我们靠自己好过靠上帝的时候，我们靠自己又不能够成功。我们靠自己又会令到人家少看了我们自己，还有少看了各位的上帝。特别在这个婚姻里面，在撒来亚伯兰的婚姻里面更加显明这件事。当他们做了这个行动的时候，结果搞到家嘈屋闭。你看看跟着的经文，你会发现。跟大家分享另一个的生命的见证，就是有一对失败的情侣。这对其实这个就是在我来之前，就是在香港的教会里面我要完成的一个任务来的。就是香港很多事我要负责。其中一个就是我很想去在我来美国之前呢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帮助一对的情侣呢完成他们的婚前辅导。其实这对情侣呢，就是爸爸妈妈都是回同一个教会，都是回我们教会的。男的爸爸妈妈，女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我们很认识 的夫妇。跟着见到他们两个的仔女拍拖，是不是？那应该很开心，是不是？所以呢就要帮他们，是不是？特别在我们香港要结婚之前，如果要行教堂，基本上很多教会都要求你做了婚前辅导，有个证明呢，那些教堂才会租场地给你的。就是这样呢，就有机会呢就跟他们去做那个婚前辅导。但是当他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原来他们拍了很多年拖，拍了五个七八年拖的时间里面，原来一直都有很多问题发生的。即原来一直都有很多的想法不一样，活动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虽然大家都很认真去信耶稣，大家都很爱主，但原来发现他们一直在他们的拍拖的过程里面，面对很多的问题是从来没有找牧者帮助的。我们教会有几位传道人，几位的牧师，是不是？他没有找过我们去帮助他们面对的拍拖里面的问题，一直用自己的方法自己去处理咯，自己怎样去解决。他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不外乎闹交咯，是吧？发脾气咯，跟着什么指责咯，是吧？后来即当我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发现原来他们很多的问题呢，是一直他们用了自己的方式，还没有去求救去解决。原来基督徒的情侣都会有拍拖的问题。所以在我这次在香港的最后的任务其中一个 list 里面呢，是我最令我困扰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呢我很想在我走之前就帮助他们呢能够顺利搞好这个婚前辅导，跟着呢他们就结婚了。结果在做完第一次的婚前辅导之后，就发觉已经不妥了。 即係因為一路隱藏得好好嘛。發覺唔妥嘅時候，結果第二次嘅婚前輔導咧，我就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決定，一個好後悔嘅決定，就咩啊？幫佢哋分手。係啊，佢哋本來準備緊結婚，鋪排好曬，即係都即係有啲嘢都做咗嘅，婚紗上都安排咗噶啦。但係咧，我都要做一個決定，我話即係我都要幫佢哋做一個分手嘅決定。即是一個很痛的決定，因為認識他父母嘛，是不是？即你想想他們分手教會都地震了，應該。但是呢都沒辦法，因為事實上呢都不是我逼他的，即是這樣說，我要保持，我不是逼他們分開，不過他們在做婚前輔導幫他們去處理面對大家的時候呢，確實浮現了大家都其實不知不覺，原來在那個過程裡面這幾年，就因為大家沒有嘗試去找人幫，冇嘗試去揾人去幫佢哋做輔導，冇人幫佢哋去面對緊兩個唔同嘅一啲嘅諗法嘅問題，以至到一路積怨咗好多，原來彼此之間係好多嘅傷痕，好多嘅傷痕一刀刀插喺對方身上面，但係又唔覺得自己插緊對方，因為我愛你嘛，我愛你先要咁要求你。調翻轉另外一個就話，你插緊我喎，你愛我又插我幾刀，係嘛？咁原來就係咁咯。所以原來兩個在不知不覺在個要進入婚姻的過程裡面，我發現他們其實越來越不愛對方了。不愛是因為那個情已經被傷到大過他們本來有的愛，是啊，所以我才邀請他們，你們要想想他們是不是其實是要分開。所以就這樣做了這個很痛苦的安排，哇，跟著呢，跟著結果就之後就再做了第三次最後的一次婚前輔導，就是大家再即有什麼東西攤出來，即是預備了大家分手，大家要好好狠狠的，有什麼不滿都說出來。那就是說完之後呢，就真的沒人做的，那時候真的做不到，因為大家很期望嘛，但其實某程度上那些拉扯裡面令他們其實不期望那個婚姻的。弟兄姊妹，原來有時就是這樣，我們覺得自己可以靠自己搞定，原來有些事情其實別人幫一幫你好一點，如果你給上帝幫一幫你，那個問題會好一點。但如果我們靠著自己，最終有時候我們都失敗，特別可能帶來那種的痛苦遠遠大過你所得到的當然上帝有他自己的計劃，就正如你會見得到亞伯蘭和撒來他們做了這件事情之後，上帝仍然用有他的計劃，讓到這件事他有他的上帝的處理方式。那這對夫婦呢最後都是有上帝幫他們的，不是，這對情侶都有上帝幫他們的方式。結果就是其實我感恩的，就是做到幫他們兩個人是見不成婚是感恩的，因為是對他們好的。那見到上帝的方式，讓他們之後呢真的找到一個似乎合適一點的伴侶。但是這個就是我們要去想一想，我們今天有多少事情會靠自己覺得好過靠上帝，以致我們偏離了上帝的心意呢？最後第三點，就是恩典之路是否真的遙遙無期呢？恩典之路是否真的遙遙無期呢？其實在這件事，就是以撒瑪利亞這件事裡面，其實在新約裡面都有提及，在新約的時候保羅都有提及這件事情，究竟那個的重要性或者怎樣對我們信仰有什麼重要性呢？我們試試看一看，這裡說按著肉體而生的以實瑪利就出了世了，夏甲就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就是86歲，我們記得到75歲蒙應許蒙就是出哈蘭，85歲就聽從了撒來的意見，就跟夏甲同房，去到86歲就生了以實瑪利。這個呢就是他以為是本身所生的能夠成為後嗣，結果神告訴他最後仍然不是他的所生的後嗣，所以亞伯蘭仍然要面對他那種信仰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和掙扎是仍然要發生的，因為上帝還未出手，所以我們仍然會面對這種掙扎，所以記住我們仍然需要去等待。但是 我们看得到就是，而其实去到后来第十七章的时候，神出手的时间就将要到了，将要来临了。所以神在第十七章的时候就告诉亚伯兰听，当时已经成为了亚伯拉罕，神已经为亚伯兰改名叫做亚伯拉罕。本来你是亚伯兰，现在评为什么？亚伯拉罕信多国的父。当你成为多国的父的应许出现的时候，名字都要改变的时候，这件事就要发生了，时候到了。甚至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撒来的名字都要改名，要改做撒拉，就是多国的母。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好清楚，是要从撒拉去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作多国的母，就是撒拉的意思。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立坚定所立的约，作他后裔永远的约。结果原来神的应许就是在亚伯兰之后的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就发生了。以撒的出生是在他100岁的时候，即是原来要等多少？14年。人生有多少个10年？10年又10年，不过上帝要他等了24年。因为上帝有他自己的心意，有他自己的计划，上帝要显明他是大的一位。这个正正好告诉我们，就是你用你的计划不成功，上帝用他的计划100岁都成功，你信哪个计划多一点呢？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的，当你相信应许而成为儿女的，就会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必不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都是这样。而经上是怎么说呢？要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上帝容许这件事发生，因为上帝容让这件事，以撒玛利的出生和以撒的出生，去表明了原来上帝给我们今日呢，可以成为一个从血肉体所生的，第一个从圣灵所生的儿女。他告诉我们，今日我们本来跟亚伯拉罕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但今日我们进入了耶稣给我们的福气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样呢，因为一个应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正正好预表着有一天神容许我们呢，可以成为属神的儿女。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正正好讲出，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一个蒙应许、相信应许，以至信靠应许、信赖这位上帝的人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件事情都不是靠自己救的，我们没办法救自己，让我们能够免除上帝的审判，但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显出我们的不一样的信心，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原来这件在创世纪里面发生的事，并不是只是纯粹一件历史事件那么简单，更加是要带出原来我们今天可以同样是同蒙上帝福气的儿女，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去跟随上帝呢？当你有更大的信心的时候，你会见得到上帝有更大的路给你去走出来，更蒙福的生命走出来。最后再分享多一个人物，一个就叫做孙信的人物。孙信博士是一个什么呢？ 我称他为一位不是宣教士的宣教士。 听得明白我这个不是宣教士的宣教士。孙信就是一个他自小已经是被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在自己的家庭里面长大，一路对主有逐步的认识， 佢本來咧就係喺加拿大裏面出生嚇，後來咧就嚟到美國嚇。嚟到美國嘅時候咧，佢有牧養教會嚇，佢成為一個牧者去牧養教會。而佢一生裏邊咧，佢一個好著一個自己嘅心願就係咩咧？就好想咧都成為一位嘅宣教士，去為神去到世界各地傳福音。呢個係佢要等候上帝嘅作為。不過好得意，上帝嘅作為並不是這樣，因為佢自己好想去成為宣教士，去離開佢嘅地方，去到外地嘅時候，因為咧佢嘅另外一半佢嘅太太咧唔想離開喺個佢住開嘅地方，而唔想咧去到一啲咁嘅陌生嘅國家成為宣教士，所以孫順博士就為咗佢太太，佢擺低咗離開去本土成為宣教士嘅一個嘅行動。咁咪岂不是自己一路求問上帝嘅心意唔能夠成就咯？明明好想做宣教士，又做唔到宣教士。但係原來上帝就係有佢嘅計劃，上帝就用利用咗孫順博士呢份做宣教士嘅熱誠，以至到讓佢去組織人去做宣教士。佢一生唔能夠參與做宣教士，不過佢就喺美國裏邊去開始組織咗好多唔同人嚇去。推动着宣教的工作和属灵生命追求的工作，所以他组织了一班的基督徒，组织了一个 Christian Alliance， 一个基督徒的联盟。同时间 他都在另外一边，他组织了一个 Missionary Alliance， 一些宣教士的联盟。Christian 的联盟就希望在属灵生命里面有追求。Missionary Alliance， 一些宣教士的联盟就是希望组织到一些宣教士能够被差遣出去。他的心意就是什么呢？不论宗派，唔理你系咩宗派都好，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目的，就系要推行大使命，使万民作主嘅门徒，让更加多人出到去世界各地成为宣教士。就系咁样样，佢嘅呼唤，佢嘅神使用佢，以至到佢啦，吸引咗咁多人走埋一齐。呢班嘅 Christian 嘅 Alliance 同埋 Missionary 嘅 Alliance， 终于有一日走埋一齐，成为咗。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中文咧今日就係宣道會，今日宣道會就係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所以佢原來佢就係上帝使用佢，就係藉著佢對於宗派冇一個嘅規限，佢吸引咗好多人唔同宗派走埋嚟長老會咩會浸信會走埋嚟，就係一齊為咗大使命嘅推動。以致到就係佢差派咗，藉著佢嘅機構嚇，當時嘅宣道會就差派咗好多人去到世界各地成為宣教士，唔係自己嘅計劃，不過上帝佢嘅計劃，自己好想用自己嘅方式去到成為宣教士，不過佢聽從上帝嘅方式，成為一個不是宣教士嘅宣教士。佢喺佢嘅墓碑裏邊。留下了四个特别的字，除了他说几时几时出世啊，几时几时死那些，留下了四个很重要的字，就是 Not I but Christ， 非我为主。这个就是在他墓碑里面留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他说他一生非我为主，他要行的路不是我要行的路，不是我要成为宣教士我要行的指定的路，而是唯有基督带领他的路点行，他就行一条点的路。所以今天你会知道，在美国加拿大其中一个很大的宗派就是宣道会。孙信博士里面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奉献，一个的推动，就令到今天世界各地很多人能够听到福音，就是他差派了宣教士。我在香港服侍的教会都是属于宣道会的教会。正正好讲的就是，当你愿意被神使用，摆低自己的计划，你愿意等待上帝去差遣你的时候，等待上帝的计划实现的时候，应许是必然发生。恩典的路你会见到越行越明显。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靠主行上帝恩典的路。今天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仍然在我们的矛盾里面，在我们的挣扎里面，但我们相信上帝的 plan 是最好的 plan， 没有 plan B。你跟随上帝是没有 plan B 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去多谢你，因为你藉着很多人的生命，我们看得到原来呢 跟随你咧系一个蒙福嘅路，或许咧有好多嘅挣扎，或许遇到好多嘅难阻，或许遇到好多咧未知嘅日子。但系多谢你，因为我哋知道，当我哋愿意摆低自己嘅方式嘅时候，我哋唔会跌入自己方式、世界方式里边嘅陷阱，以致到我哋能够咧真系活出嗰种嘅生命，被人哋看重上帝你自己嘅作为。被人见得到主，你是真实的主，你是满有能力的主。求主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他们都愿意靠主你为大，尊主你为大，非我为主，让他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去荣耀上帝你自己。就求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们。